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今天的节目中和你一起分享的是古贝尔指挥德国科隆古乐团演奏的六首布兰登堡协奏曲中的最后三首。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古典音乐有限频道下面的精彩节目。 Thank you.